第二十一集，伊利丹的命运。即使拉温凯斯身经百战，见多识广，但眼前他部下触目惊心的死状还是让他心惊不已。终于他们发现了这场血腥屠杀中的两名幸存者，其中一名倚靠着大树，左臂被扯了下来，另一位幸存者少了半张脸，两条腿也被折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气息微弱。 你们两个看着我，别害怕，你们现在安全了，就剩下你们俩了吗？还有没有别人？努尔萨拉克，看看他的伤，如果他口渴的话，快给他拿些水来。 遵命，大人。 其他人分散战队，动作快。说话，我命令你，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那个逃犯？ 根本就没见过他，大人，说不定他也被整个吞下去了。 那么是这些怪物干的？这些像狗一样的家伙？ 是的，大人。 月之守卫们怎么回事？他们也没能制止吗？就算是在白天。 我的大人啊，法师是他们最好对付的猎物。 经过一番盘问，拉文凯斯终于从他口中问出了事情的真相。这些士兵们和月之守卫追击着那名兽人逃犯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帮凶，在浓雾中搜寻着他们的足迹。当时朝阳很快就要升起，他们怎么都没找到那两个人，但他们依然认为追上目标只是时间问题。就在这时，他们意外地遇到了第一只怪物。从来没有人见过那样的东西，暗夜精灵们吓得掉了魂。月之守卫领头的法师名叫哈格森，在那怪物的身上他感应到了魔法，于是他命令其他人站在自己身后几步远之外，等他骑着黑豹过去查看仔细。对于这个决定没人提出异议。哈格森走下坐骑，惊讶地想对另一位叫泰尔金的月之守卫说些什么。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怪物猛地扑向他，扬起爪子就杀死了他的豹子。然后法师们根本无力反抗，还没等旁边的暗夜精灵士兵反应过来，从那怪物的背上伸出了两根可怕的触手，像水蛭似的紧紧吸附在哈格森的胸口和额头上。哈格森发出了凄惨的叫声，那声音在暗夜精灵听来真是闻所未闻。转瞬间，他就在他们眼前变成了一副干巴巴的皮囊，被那淌着口水的四腿怪物丢到一边。其他暗夜精灵这才后知后觉地做出反应，朝着怪物发起冲锋，想为哈格森报仇。等他们意识到身后还有第三只怪物时，早就为时晚矣，被两只恶魔夹在中间，进退无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无需多做解释，月之守卫很快就败下阵来，他们的魔法力量恰恰使其变成了更有吸引力的猎物。其他士兵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至少他们的刀刃总能抵挡恶魔几分。那幸存者说着说着越发变得语无伦次，突然又再次晕了过去。 他又昏过去了，大人，我担心他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尽量帮他减轻痛苦吧，再去看看旁边那个人，我想再检查一下第一只怪物的尸体。法师，你来协助我。 是，大人。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你听说过这样的怪物吗？ 从来没有，大人，但我不是月之守卫的一员，不了解他们的奥术魔法。 那些魔法要真是有用就好了， 何格森那家伙就是太自信了，大多数月之守卫都有这个毛病。 是的，大人。 看这里，法师，这怪物死前似乎是想要尽力把插在喉咙口的异物拔掉，但失败了。哼，看来他遇到对手了。士兵，你们去查查我们走的那条路，看看前面还有没有脚印。我绝不会放过那个绿皮畜生，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是，大人。 看这尸体，这真是太恐怖了。我活了这么久，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专门为屠杀而创造的怪物。这个触角，它居然还长着这样的东西，想必就是用这玩意儿把哈格森榨干的。你有什么看法？ 本质上就是吸血之术，大人，有些野兽会饮血，这只则是吸取魔法能量。这里还有根触手被扯断了。 没错，像是什么动物干的。 拉文凯斯领主还在继续查看那具恐怖的尸体，伊利丹则在琢磨着那怪物的死因。据那名士兵所说，他们抵达时，这只怪物已经死了。伊利丹的大脑此时转动得飞快，对他下杀手的不是马法里奥，就是布洛克斯。而根据现场的打斗痕迹判断，伊利丹认为应该是强壮的兽人干的。旁边的两头豹子越发变得不安，好像在抗议自己被停留在离那只怪物这么近的地方。伊利丹试着不去理会他们的躁动，为哥哥的安全深感担忧。除了第一战队的成员和三只怪物中的第二只以外，他再也没有发现别的尸体。突然，他身边的异人豹叫得更响，他感觉到身后有动静。他猛地朝侧面一滚，误打误撞地撞在了毫无防备的领主身上，两人双双跌倒在地。伊利丹把拉文凯斯压得结结实实，拉文凯斯的剑也远远地飞了出去。这时，一只长着利爪的巨大怪物冲着伊利丹扑了过来，结果没能扑中，从同伴的尸体上越了过去。拉文凯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两头夜刃豹想要奋力还击，却被缰绳拴在树上，帮不上任何忙。伊利丹回过神，发现那只地狱般的野兽正想发起第二次猛扑。他原本以为那具尸体就足够让人心惊胆寒，看见他活生生的同伴，更是吓得伊利丹几乎想要掉头就跑。可那满口利齿的怪物并没有继续向前冲，反倒是用他背上的两根触手突然向伊利丹袭来。伊利丹不禁想起那些原本强大的月之守卫干瘪的惨状。就在那两根开合的触手想要抽取他的魔法和体力时，自卫的本能占了上风。伊利丹迅速想起之前的一只怪物的触角被人折断了，于是在脑海中立即酝酿出了反击的计划。他没有直接攻击那怪物，知道那样做是徒劳无益，只会让他的魔法耗尽，甚至性命难保。伊利丹反其道而行之，对着拉文凯斯领主远在敌人视线之外的那把利刃释放法术。利刃突然跳到空中开始旋转，而且越转越快。伊利丹命令他去攻击怪物的背部，瞄准那两根吸附其上的触手。飞旋的武器以无比的精准性击中了那只犬齿怪的双肩，像斩除野草似的将那两根触手毫不费力地切了下来。怪物发出一声疯狂的怒吼，从肩膀和后背上摇落粘稠的绿色液体，愤怒地眯缝起眼睛，找寻着对它造成切肤之痛的对手。伊利丹眼见顺利得手，心中的恐惧减轻了不少，终于不再担心法力会被他吸走了。于是他决定再次指挥拉文凯斯领主的利刃攻击敌人。 在怪物朝他跳来的一瞬间，伊利丹阴险的一笑，将他的全部意志汇聚在那把武器上，用它深深地插入了那怪物坚硬的脑壳。怪物停下脚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眼中充满了惊恐，朝着伊利丹踉跄地迈了两步，瘫软无力地倒在地上。伊利丹瞬间觉得体力彻底耗尽，但同时又感到一股莫大的满足感。连三名月之守卫都奈何不了的强大对手，居然被他轻易地解决了。至于是不是因为有前车之鉴总结得出的经验才帮助自己成功取胜的，伊利丹才不会想这么多。他只知道他只凭自己的力量就战胜了这只恶魔，并且赢得轻轻松松。 好样的，这反击真是太棒了，先斩断那畜生最危险的触手，再顺势打出致命一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大人，您过奖了。抱歉，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使用了您的剑，它现在还插在怪物的身上。 你用我的剑完成了一次光荣的胜利，他一定会感激你的。我现在就过去把他从那个畜生的尸体上拔出来。 大人，我们听说拉芬凯斯领主，您居然杀死了一只怪物，您没有受伤吧？ 不是我，是这位英雄舍命把我撞开，舍己为人，临危不惧。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伊利丹怒风，就算十几个月之守卫加起来，也没有你了不起。 伊利丹的脸色羞得极深，默默地接受了强大指挥官的赞誉。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期望他能成为英雄，成为族中的勇士，这份期许早已化作他肩头沉重的负担。现在伊利丹感到命运开始向他招手了，而成就这一切的恰恰是被德鲁伊之道所排斥的巫术之能。 我真是太蠢了，竟然要对这么好的天赋弃之不用。玛法利奥选择的道路注定不适合我，就算是在白天，我还是能将暗夜精灵的巫术驾驭得游刃有余。 想到自己不再追随哥哥的选择，伊利丹顿时觉得深受鼓舞。是啊，有哪个传奇中的大英雄会追随着别人的脚步走？他注定要成为居于人上的领导者。听完拉文凯斯夸奖伊利丹的话，那些拉文凯斯领主麾下的征战多年的精兵强将，此时全都对伊利丹面露尊敬之色。 洛尔萨拉克，我今天感觉到了幸运的眷顾，我想要你率领一半部众继续往前追，我们或许真能找到那个俘虏和救走他的人，快去吧。 遵命，大人。 洛尔萨拉克立即喊上几名同伴，一同跨上黑豹，朝着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可能逃走的方向追去。伊利丹没有过多的担心哥哥，他们在这里耽搁了很久，应该足以让玛法里奥甩开追击者。但他却想起了泰兰德，要是他知道他在帮玛法里奥拖延时间的同时还得到了拉文凯斯领主的盛赞，一定很高兴。拉文凯斯领主对这位刚刚救过他一命的年轻人似乎还有更多话说，他走向伊利丹，将戴着铠甲的手放在他的肩头。 伊利丹怒风，月之守卫也许忽视了你的本领，可我却没有。我在此宣布，从今以后，你就是黑鸦堡垒还有我的私人法师，你将不必听从月之守卫的命令，与他们享有同等地位，只需效忠于我们至高无上的女王众光之光艾萨拉和我本人。 我真是太荣幸了，大人。 来吧，我们立即回去。随后我会命令更多士兵前来这里，把那只怪物的尸体运回黑鸦堡垒，彻查此事。要是真有邪恶的地狱军团前来入侵，我们务必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尽快告知女王陛下。 伊利丹被狂喜冲昏了头，根本没有对女王予以任何关注。如若不然，他至少会稍稍感到忧虑，因为马法里奥的担心正是源于他。同时坚称女王疯狂的举动也许会给整个暗夜精灵种族带来灾难。此时此刻，伊利丹满脑子想的只是他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要不了多久，泰兰德也将会以他为荣，而且很快。